行十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野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不是一身轻。云淡风也轻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不迷一人，人自迷。